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07首诗《春宿左省》，杜甫。 春宿左省杜甫，花影一番毛，秋秋谁鸟歌。心念万何当，月傍九霄多。不遣天金娘，银行相约客。明朝有皇叔，说文也如何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